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九点钟嘅建筑二啦，喺今日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咧陪住大家，咁亦都有另外两位主持嘅阿 Stan 咧同埋阿卓然兄嘅，咁我哋咧今日咧讲嘅话题咧就继续系喺中国建筑史嘅分期方面啦。上次咧就提过第一期中国古典时期嘅红建筑，咁而今次咧就讲第二个时期咯。第二个时期咧，汉堡德咧呢位台湾嘅建筑学者咧就分佢为一个风。红建筑的时期， 他所讲就应该是汉末到了五代，大约就是2020年前后，其实因为汉末中间有些混乱时期，到五代十个中纪就是979年公元，大抵那里占了七百几年的时间。汉堡德的讲法我应该留给 Stan 就仔细一去跟大家讲，我先讲了一些这个时段的一些基本的部分，看看咁样交撞咧，睇下有冇啲咩可以火花出到嚟。因为咧，其实呢一个部分咧系相当之复杂嘅一个部分嚟嘅。嗱，以喺历史嘅角度嚟讲咧，就会咁谂嘅。第一就佢未必会将汉末直接就连连隋唐去到五代十国就直接就连上一嚿，因为佢中间咧有两个其实性质有啲唔同嘅分裂时期，就系所谓五代十国时期啦，同埋之前嘅所谓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咧，其实系一个好漫长嘅分裂嘅一个时期嚟嘅。咁而由唐末安史之乱数起去到五代终结咧，亦都系另外一个性质其实有啲唔同嘅大分裂时期。两段分裂咧性质有啲唔同，文化感觉有啲唔同，照计系有分别。咁所以的确呢个应该更加适合喺建筑上面嘅一个分类。咁但系我唔系否定汉堡德嘅讲法，反而系提出嗰、那个即系历史上面嗰个分歧嘅差异喺度。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讲就系话佢会讲系一个佛教支配时期咧，喺历史嘅观点嚟讲咧，佢都未必会敢用支配去讲佛教嘅。因为一讲支配咧，就即系话其实，譬如国教啦，譬如多闻论咗嗰个文化啦，由汉末到五代咧，其实唔应该高估，亦都唔应该低估佛教嘅影响力。即系佢应该系最强势嘅时候咧，佢都应该同儒家文化咧，绝对可以同佛家文化系分庭抗礼。即系儒家依然系应该系主导嘅部分嚟嘅。咁同埋佛家所以留得低咧，都同儒佛道融合呢个部分咧系脱不了关系。咁所以喺呢一点上面，呢、这个分歧咧系有趣嘅，因为正正咧就可能可以更加讲到即系建筑里边一啲特别之处都唔定。我數幾個啦，即係第一個大嘅觀點要講咧，就係其實由隋唐開始數落去咧，個世界嘅地球嘅世界咧，其實可以叫做由羅馬、波斯同埋東亞文明嘅三國鼎立嘅時期，一個好長嘅時期都係咁樣嘅時期嚟嘅，會有千秋嘅。咁但係咧，中間由公元六世紀即係五四一年之後咧，五四一、五四二、五四三前後咧，就係即係伊斯蘭世界就崛起啦。咁自此咧，就中亞地方波斯咧就被取代，同埋伊斯蘭嘅文明。咁所以其實喺世界史上面咧，這個由20即係漢末到五代咧，都可以中間斬開為有伊斯蘭世界同埋未有伊斯蘭世界嘅兩個大嘅格局嘅變化。最早嘅由孫權數起嘅，即係漢末嘅六朝嘅時代咧，其實由中國嘅南方咧，就可以叫做不連續嘅獨立狀態，即係中間係斷過嘅嘅獨立狀態咧，持續咗三百幾年嘅。咁即係所以東南方嘅地方其實基本上係獨立王國，就同北方咧係分庭抗禮。 東南方即係今日嘅， 即係其實係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上兩邊，其實半壁江山，即係話我哋吳國啊，孫權起嘅一直以嚟去到東晉啊、宋齊梁陳啦，咁就係所謂六朝啦。咁呢啲嘅部分其實都係以今日南京一帶咧作為首都嘅一個獨立嘅王國嚟嘅。咁而北方咧就係由所謂即係五胡啦、鮮卑、匈奴、羌、抵、羯五個族為主嘅眾多嘅十六個國家嘅外族咧係入嘅。咁嗱，呢啲嘅異國文明嘅分別喺邊咧？就係話從建築講咧好清楚，佢哋根本冇建築嘅，佢哋真係遊牧民族。OK， 佢哋真係冇任何嘢可以留喺低，因為佢哋真係有民族，所以佢哋好需要耐曬。佢哋入到嚟之後咧，係好開心嘅，因為佢哋係融入 中國嘅文化，就係、是、住喺中國嘅文明入邊去管理，好開心，所以佢咁嘅狀況。咁所以呢個大嘅五胡亂華咧，我哋用今日嘅角度講咧，其實係一個遊牧民族內徙嘅大過程。對照翻公元三世紀羅馬所謂聲稱嘅蠻族入侵咧，其實大家係一致嘅時間上，即係兩邊都同一時間係承受住一班所謂文化低落嘅人係進入去一啲高度發展嘅地方嘅一個過程。咁呢個係所以係世界上兩邊係同一時間有咁嘅進程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佛教真係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話今日佛教最基本分可以為漢傳啦、藏傳啦同埋南傳佛教啦。咁其實三條路線咧，漢傳簡單啦，就是、入中國啦。咁啊藏傳咧，其實由尼泊爾上或者經今日我哋講簡單講絲綢之路啦，經沖嶺屈翻入嚟，兩條路都係入藏傳佛教嘅。南傳佛教咧就係、是、今日譬如我哋講到係緬甸啦，譬如一啲南亞嘅種種嘅地方嘅一啲嘅佛教留低歷史就係南傳佛教。咁其實三條線咧，大體可以視為獨立嘅觀察去睇嘅。咁譬如我哋講到唐朝嘅時候咧。主要咧點解即係我哋話其實唐朝嘅時候咧，中國已經有好強嘅佛教色彩嘅，咁其實就是一條漢傳佛教嘅路線。咁但係如果你熟悉唐史，你會知道咧，譬如唐朝附近一個強國係吐蕃，吐蕃嘅時候相當強，咁其實佢咧就係藏傳佛教一條線索。 即今日嘅西藏 係冇錯，即係西藏。咁但係當時吐蕃安史之亂後強盛咧，係即係北上啦，但係其實係高度上係向下行向青海啦，即係所以叫落啦，即係由西藏落青海，但係其實係向北走，咁就打斷咗成個唐朝嘅即係河西走廊。咁所以當時吐蕃力量都相當大。咁而咧呢個藏傳佛教咧就係所謂政教合一嘅。咁而你要諗下當時嘅唐文明同埋當時吐蕃。都是佛教，虽然他们是不同的佛教，但都是佛教呢，其实他们呢对于唐朝本身的不少的以儒家文化为首的士大夫来讲呢是非常大压力的。所以你会听到唐朝出名的三次的灭佛，即是儒家士大夫尝试驱走这些佛家文化，这个都是很清晰的一个部分。所以去到五代十国或者后来稍稍后的所以宋朝会讲到的佛教必须要与即当地的思想融合，譬如说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些观念的讲法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佛教的转移同埋即系变化嘅一个嘅结果。另外一个大格局要简单讲咧，就系地方分治力量形成。即系我哋话咧，所谓由二三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咧，其实系越嚟越出现一个多核心嘅格局。即系冇一个国家真系非常之强，同埋入嚟嗰班所谓嘅外族咧，其实唔系冇文化嘅外族啦，像吐蕃啦、契丹啦、辽啦、金啦，佢哋外族，但系佢哋唔系游牧噶啦，佢哋好多其实系有城市啊、有文化啊、有陶瓷工艺啊，样嘢其实都齐嘅，佢哋都系识汉字。可以同你分庭抗禮嘅一啲嘅分割嘅政權啦，可以咁理解。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同當時嘅所謂位於南方嘅中國係互相競爭嘅一個格局。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就係話喺咁嘅情況咧，即係呢一批新興嘅所謂外來嘅民族咧，同我哋魏晉南北朝嗰班嘅遊牧咧，其實已經係兩個面貌嘅外來嘅文化。咁所以你見到由我哋上一集到而家咧，已經有幾波嘅外來文化衝擊咧，係入咗中國嘅。 我哋讲啲外族经常就会汉化，然之后就成为咗华民族入面嘅一部分啦，咁、样。咁但係系咪呢一啲外族本身嘅文化，亦都会影响到中华嘅文化？然之后中华文化亦都有一啲嘅改变 咧。其实我哋仲要讲汉化咧，其实更加少讲。其实重要就系胡化，系胡化同汉化系同步发展嘅两点嚟嘅。即系其实当时嘅汉人，无论系种族上嘅融和啦，同埋嗰个文化上嘅变化，其实都好深刻嘅。其实成个安史之乱格局咧，就系一班嘅胡人为主嘅一啲繁象嘅割据嘅结果嚟。咁、其实呢一班人，其实佢哋本身咧都唔系视自己为中国人嘅，佢哋好多其实都系一啲。各種各樣嘅外族嚟嘅，譬如舉個例子，即係石敬瑭，我哋話割呢個燕雲十六州係嘛？但係我哋會話呢個石敬瑭係漢奸，但其實佢唔係漢人嚟嘅，其實佢就係胡人血統嘅反將。咁所以其實對你嚟講，佢對中國唔應該有歸屬嘅。咁所以佢割比契丹反而仲親近啲添。咁所以即係喺咁呢啲局面之下，其實整個格局嘅變化，我哋會視佢為其實一個種族融和嘅一個狀態。如果文化史角度嘅話，我哋更加應該拋開所謂胡漢啊嗰啲部分，而睇下哦，其實喺咁嘅變化之下，種種文明嘅果實誕生咗啲咩出嚟，同埋有啲咩文化嘅現象嘅變化係吸引到我哋。 我哋翻翻去建築嗰方面去講嘅話，遊牧民族或者呢啲外族本身都有佢哋嘅建築。或者有佢哋嘅建築特色，可唔可以咁講？而呢一啲嘢亦都會唔會影響到中國建築嘅咧？ 嗱，但係要講有趣之處就係話咧，始終東亞尤其係即係整個文化咧，個核心部分咧，始終係以即係所謂漢族嘅文明為主嘅部分。所以就算佢入到嚟嘅時候，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邊個種嘅方式係最靚、最好睇，係咪？好自然就係以嗰個為當民啦。所以就算你係管治階層都好啦，你所有嘅嘢啊，其實都係現成裏面最好嘅文化，就會學嗰樣。咁所以呢一點上咧，漢文化依然係有優勢嘅地方。 但基本上咧，亦都我記得有一啲嘅文化嘅學者咧，會提出 過咧？即係邊啲民族咧嘗試去入侵呢個漢文化或者我哋而家概念嘅中國咧？其實都冇咩運行嘅，好多時咧就係佢哋滅亡嘅開始啊！當佢哋入咗嚟之後，佢哋會連佢哋自己本身嘅 identity 用曬， 係啦，身份啊、文化都會嚇、消融咗嘅，俾漢文化嗰度完全吸納咗。即係譬如。最明顯就係滿族啦，係咪？而家聽講話仲係識得滿文嘅人數喺地球上面，好似係位數極少。 係啊，譬如正話講嘅薛丹啦，即係其實冇曬噶啦，冇曬依個種族噶啦，即係演化曬。咁所以短期嘅佔領係好嘅，但係長期嚟講都係融入咗嘅其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而如果喺翻漢寶德佢所講嘅中國建築嘅段落入面，呢、這、一個奉建築嘅時期，亦都佢所講嘅佛教支配嘅時代入面嘅特色又係點樣樣咧？ 其實漢寶德咧，佢呢、這個佢定為中世紀啦嚇，嗰、那個重點咧反而就係放喺佛教嘅文化嗰度嘅。咁我覺得其實似乎漢寶德咧，佢呢個咁嘅分呢個三期咧，可能係由中間呢一個期開始去分開嘅。咁、而呢一個中間呢個所謂佛教支配咧，其實有啲似西方世界嚇，佢嗰個咩中世紀、就係呢個基督教嘅文化、一個嗰、個真係一個好明顯嘅支配時期啦。 係、 其實亦都好相似啊，即係漢寶德所講嘅開頭嘅古典嚇。其實唔係咁多人用古典呢個詞語嚟到去表達，即係呢個夏商周去到漢呢一個咁樣嘅時期嘅。咁呢個係漢寶德所用嘅，其實亦都吻合呢個西方即係歐洲嘅古典時期呢種咁嘅歷史分歧。跟住中世紀咁樣，西方就係基督教而中國就係佛教。喺建築上面最明顯嘅就係生出咗一種新嘅建築嘅形式。就是佛寺呢一種咁嘅形式，咁當然除咗佛寺之外，我哋當然亦都可以見到會有道觀啦。咁但係講真，喺建築形式上面，道教建築同埋佛教建築，佢哋喺普遍上面嘅佈局啊，或者係立面嘅形狀啊，呢啲宏觀啲嘅特色裏面咧，其實分別不大嘅嚇。相反咧，係可能要去啲比較細微啲嘅一啲裝飾嘅系統啦，或者係尤其是當呢啲裝飾系統係同一啲教義上面有一啲嘅符號啊，一啲嘅象徵嘅時候咧，咁會見到明顯嘅分別。咁但係建築結構或者物料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 佛寺呢啲大同小異，咁而喺一般嘅世俗建築其實亦都是大同小異嘅啫，係嘛？ 都是嘅嚇。咁、但係咧，佛教建築咧，其實喺漢寶德嘅眼中咧，最重要咧就係影響咗中國美學嘅傳統啊嚇。咁、但係呢個美學嘅傳統咧，其實我去睇咧，亦都唔係單純係佛教嘅，亦都係同道教亦都有一啲嘅關係嘅。咁喺漢寶德眼中咧，其實作為同之前嘅古典時期紅建築嗰個厚重嚟到做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咧，佢就係用鳳啦。咁鳳就係一種色飛啦嚇。咁喺漢寶德眼中就係代表咗一種輕飄飄嚇咁樣嘅感覺嚇。咁特別係喺嗰個時代開始有一啲嘅建築物有一啲喺屋頂上面開始出現一啲之前提過嘅向下凹嘅曲線，就是、大概喺嗰個時期嗰度出現嘅嚇。咁呢一個喺漢寶德亦都係聯繫到佛教裏面其中一種喺中國好重要嘅建築，就係、是、呢個石窟嘅建築嚇、譬如嗰啲嚇龍門石窟啊、天龍山嘅石窟啊呢啲咁樣喺裏邊咧出現一啲嘅雕刻裏邊咧，有好多一啲所謂嘅我哋而家叫飛天啦嚇，呢啲咁嘅佛教裏邊嘅好似一啲仙子咁嘅造型嚇，佢、哋表現出嚟嘅都係一啲披住一啲絲帶啊、長袖啊咁樣喺度飛天嘅，咁喺佢嘅眼中咧，呢啲就係代表咗嗰個時代一種由厚重轉為崇尚、輕飄飄嘅感覺嘅美學傳統嘅一種轉變嚟嘅。 即係如果講佛教，譬如唐朝嘅時候，佛教的確係大盛啦。咁喺依個之下咧，的確係有變化，尤其係即係好多時都講長安咧，係當時其中一個最國際化嘅城市啦。即係有啲人會認為係最國際化，咁但係其實由中亞嘅研究越嚟越多，發覺中亞當時都好犀利，因為即係冇理由終點最強，但係中間嗰幾個相浮位城市都唔強，咁所以其實當時嘅世界咧係爆發咗幾個好強嘅世界性嘅城市。咁其實除咗佛教之外咧，其實景教啦、猶太教啦，種種唔同嘅宗教都會去長安度活動嘅。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就係各種各樣嘅文化影響咧，都喺中國裏邊存在。而同我哋正話講咧，就係的確係一個分裂嘅狀態，即係話好多唔同嘅力量喺裏邊，但係咧。有趣或者同歐洲永遠都唔同嘅地方就係話咧，佢哋係以同一個向往嘅生活方式運作嘅，即係話佢哋同一時間都認為漢文化係當時咧唯一一個必然嘅最好嘅一個選擇。咁所以咧入到嚟之後嘅人咧，永遠都係以即係呢種嘅漢文化為一個核心嚟去諗。咁所以其實政治史上面啊，的確有啲分裂喺度，但係咧長期去睇呢個整個大嘅時代咧，的確係一個持續係即係漢文化吸收外來文化而又滋長嘅一個時期。 容許我有少少政治不正確啦，咁好似而家呢個時代嘅美國文化咁。 咁但係咧，啱啱講到呢啲建築特色都喺呢個時期會同之前嘅時期有少少唔同啦，因此亦都可以作出呢個嘅區分。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嘅屋頂嘅曲線啊，咁但係如何去將佢歸納？為佢係因為某啲嘅原因而去造成咧，譬如佢係因為佛教嘅一啲嘅教義，佢象徵住某啲嘢，因此咧就會去到有個咁樣嘅狀態，一個曲線表現出嚟啦。即係呢一個嘅推論或者呢個嘅結論係點樣做嘅咧？即係我哋依然可以有其他嘅原因，可能咁啱嗰陣時期嘅人去中意曲線多啲嘅，咁唔一定係因為宗教噶嘛。 嗱，其實咧屋頂曲線呢一個問題咧，喺建築上面真係有無數唔同嘅解釋。 嗯， 我夠膽講就冇人可以話係有一個好確實嘅解釋，話呢一個原因就肯定係呢個曲線出現嘅原因啦。 係啦， 有可能係混合嘅嚇，唔同嘅原因都構成呢一個曲線嘅出現嘅嚇。咁譬如啊，上集有講赤壁電影裏面提過嘅帳幕嘅結構，有啲人會懷疑啊，呢一個咁嘅曲線咧係嚟自帳幕嘅結構嗰個正常一個凹陷嘅形狀嘅嚇，都唔頂嘅，甚至乎有啲會聯繫到啱啱喺嗰個隋唐出現嘅時候咧，咁會話會唔會係分裂嘅狀態嘅時候啊？魏晉南北朝啊，呢啲遊牧民眾好多都係用呢個帳幕嘅建築，而導致有呢一個咁嘅凹落去嘅曲線咧。我個人嚟講，我就真係作唔到一個判斷嚇，因為學術上似乎我。嘗試作咩判斷，我都冇一個足夠嘅證據。 我哋調翻轉講啦，其實西方建築史我哋十幾集裏面都冇可能做啲咁判斷，即係譬如話榮耀上帝點解要用咁嘅方式咧？嚇，點解要起高啲？點解要整飛扶壁？就算要有飛扶壁係支撐，咁但係點解飛扶壁係咁嘅形狀咧？其實咁樣問咧喺藝術上咧係好難答得到嘅。反而調翻轉就係話，我哋會發覺咧，無論係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咧，其實對審美都有要求。即係其實你唔可能用一種同一種完全一樣嘅形式，係永遠咁樣去做落去，大家都滿意。大家始終會追求一啲好細嘅唔同啊，有啲好嘅變化，或者有啲人會希望個人嘅喜好永遠都喺建築上面咧係生效。而呢啲嘅變化咧，好多都散失咗嘅。即係我哋嘗試用生物學嘅角度，即係化石證據嘅。其實好多都冇嘅，唔齊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只係見到一啲現成嘅現存嘅東西，我哋冇辦法將整個當時嘅所有建築物咧做一個數據嘅分析嘅，因為消失曬，我哋只能夠通過譬如咧喺唐朝見到好多嘅譬如木嘅建築啦，或者一啲石塔或者佛嘅石塔咯，會見到原來嗰陣時有好多嘅佛教建築留咗低喺度，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嗰陣時嘅建築咧，依啲嘅佛教建築最能夠講到當時嘅建築嗰啲特色，所以亦都有所謂後見之明，即係話今時今日睇翻以前嘅一個角度喺裏邊，所以硬去諗A 係等於 B，B 係等於 C 咧，可能就未必係藝術上嘅一種嘅解答嘅方式。 咁但係咧，都應該注意嘅就係我哋講話呢個曲線係喺大概喺隋唐嘅時代就開始盛行啦，喺屋頂上面，而佢喺建築上面嘅形狀咧，就會係喺隋唐嘅時候咧，如果用平面嚟睇咧，咁佢個屋頂係越嚟越大嘅嚇，伸出呢一個下面嘅承托嘅柱咧係越嚟越深嘅嚇，咁所以 就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出現咗一般中國人會覺得嗰個大屋頂嚇呢個咁嘅形象係越嚟越深入民心啦。咁、而曲線就係令到成個屋嘅形狀或者比例上面咧，好似係輕巧一啲嘅。咁而其實唔單止屋頂嘅形狀，甚至乎下面嘅柱咧。咁亦都會發現喺隋唐時代呢，佢嗰啲柱最外圍，譬如有一種叫側腳嘅做法，即係打側隻腳，咁即係話佢最外圍嘅嗰一排鞋柱呢，其實係會有少少嘅傾側嘅。咁呢 向外定向內傾側？ 佢嘅柱頂呢就向屋內去傾側。 OK， 或者相反嚟講呢，即係好似我哋對腳向外撐開咁樣嘅情況嘅。 八字形。 係啦。咁而且呢，如果睇佢外邊嘅屋梁呢，亦都係向住四隻角呢慢慢呢就向上傾斜嘅。再加埋呢個屋頂嘅凹陷同埋彎曲呢，咁其實就好似成間屋呢有一個曲線，係好似喺個屋頂嘅中間嗰度有一個重力壓落去之下呢，成個木結構上面就向中間傾側，而下面就變咗好似向外撐咁樣嘅情況，同呢一個咁嘅結構上面，我哋叫 defection 咧，一個變形咧，係有啲吻合嘅。咁當然我唔會話呢一個咁嘅結構上面嘅變形咧，係工匠佢哋設計呢啲咁嘅木結構嘅時候刻意去做嘅，刻意係一個咁樣嘅美學嘅表達嚇。咁但係起碼喺現象上面係同呢個結構嘅變形係有關嘅。 同埋聽到 Stan 講嗰個趨勢啊嘛，即係話其實呢個奉建築時期，你要見到個整體趨勢咧，係屋頂越嚟越大啦，同埋咧側邊嘅即係所謂嘗試飛揚嗰種嘅感覺咧，越嚟越明顯。 咁我哋啱啱講嘅就係呢個所謂嘅中國建築嘅一個中世紀啦，呢個奉建築嘅時期啦。咁大家可能都仲系未有一个好完整嘅图像喺面前，咁但系咧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之后嘅一啲集数入面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讲咧中国建筑唔同嘅部分嘅，咁到时咧亦都会俾大家咧去认识到更加多喺唔同嘅时期、唔同嘅部件究竟有啲咩嘅变化喺入面啦。咁大家咧就记住继续收听我哋嘅建筑二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剛才讲了很多建筑都是来自唐代啦，咁我哋今次嘅电影呢亦都咧揀咗一套咧唐代为背景嘅电影同大家去讲入面嘅建筑嘅。咁究竟系乜嘢呢？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刺客聂隐娘是2015年上映的电影，由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故事讲述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河朔三镇中的魏博哲道士田贵安拥兵自重，盘踞一方。聂隐娘自幼同表哥田贵安定下婚盟，不过他十岁之时被人掳走，一去13年。13年后，聂隐娘成为杀手，并且被送回田贵安身边，受命刺杀这个青梅竹马而且许下婚约的表哥。这个时候的田贵安经已成家，但是就宠爱侧室胡姬，正室田元氏于是暗生妒忌，加上魏博政局波云诡谲，杀与不杀，聂隐娘究竟如何取舍？ 首先都系要讲下啲观剧感受先嘅，咁啊，小弟嘅观剧感受咧，就都系觉得节奏都系比较慢一啲嘅， 即係事實嚟講咧，我就喺屋企睇咧，就分開咗三次去睇咧，先至睇得曬嘅。咁點解要分三次咧？就係、是、頭兩次都係睇咗一陣就會瞓著啦。咁啊，即係咁就要休息一陣先，咁樣先至睇得曬。 咖啡應 該係啊，咁啊，最後終於都俾我喺今日嚇節目之前咧睇曬呢套電影，亦都可以即係同大家一齊傾下啦。咁呢套電影我覺得好好睇嘅，即係認真嘅，真係好睇。好睇在於佢真係。齋好睇咯，即係得個睇字。我哋成日講嗰啲戲劇啊、電影有好多情節啊、啲起承轉合啊，今次電影入面咧就冇乜嘅，即係冇乜戲劇張力等你追看落去啊。但係好睇就在於佢啲取景好靚啦，佢啲設計好靚啦，佢啲鏡頭調度好靚啦。呢啲就係我講好睇嘅部分，但係真係得個睇字嘅啫。佢連聲效啊或者音樂啊，其實都冇乜嘅，件事好淡然、好純粹嘅嗰種感覺。哇！俾你兩位講下先。 係啊，嗱，我好同意你嘅一個嘅觀影嘅判斷，其實正正係講到侯孝賢嘅優點嘅，即係你嗰種嘅感覺，全部都係侯孝賢有意為之。我哋講話台灣電影新浪潮咧，侯孝賢。楊德昌啦，即係後來李安啦，其實依啲都係當時即係啲核心嘅導演群嚟嘅。譬如最早嘅《兒子的大玩鬧》啊，《風過來的人》啊，《悲情城市》啊，《童年往事》啊，《戀戀風塵》啊，依啲其實都係侯孝賢本色之作。嚴格嚟講咧，我哋成日都話佢受小津安二郎嘅啟發好多，即係日本電影嘅導演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鏡位嘅問題，小津安二郎鏡位好低嘅，即係話咧佢當時咧喺腰個位咧就做鏡位。不過你平時落鏡位係喺胸口或者面位做鏡位，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好多時嗰啲景咧係由下微微。向上嘅稍稍嘅仰涉嘅角度，咁所以你喺《刺客聂隐娘》里面常常见到嗰种嘅角度。第二个咧就系佢嘅镜头嗰个距离咧系会比平常你会见到嘅 shot 咧系远嘅，即系话咧嗰个实质上人物咧喺景嘅之间嘅比例咧，人物系细。所以你會清晰咁見到個景嘅背景，所以你好容易覺得靚。但係其實佢係特登有意咧，嘗試俾你感覺到嗰個人物同嗰個空間嘅關係。嗱，第三咧就係長鏡頭。嗱，長鏡頭就唔係個鏡頭長定短啦，而係話嗰個 shot 嗰個時長咧係超過30秒咯。我哋仲話佢一個長鏡頭嘅定義。咁而侯孝賢咧好善於。運用長鏡頭嘅，咁喺長鏡頭導演裏面咧，佢係其中一位最出名嘅一啲嘅導演。咁我哋話喺電影史入面咧，常玩長鏡頭玩得好出神入化咧，其實係一種非常勁嘅標誌嚟嘅。咁依啲嘅部分咧，都係喺依出戲裏面咧，好常會見到嘅部分。咁而背後結合出嚟嗰種美學咧，就係正話阿傑你所講嘅，喂冇戲劇感，冇戲劇衝突嘅。夏可然就問你點解會咁多衝突？日常生活裏面冇咁多衝突。佢就係咁問嗱，我唔係否定嘅，佢咁意思就係日常生活或者事實、歷史、真實都好，你以為好激烈嘅事其實都唔激烈嘅，真係嚟到嗰一幕係靜的。譬如話死亡係靜嘅，死亡唔係插咗把刀落去尖叫30秒，然後噴曬血出嚟咁叫死，死就係死。佢咁樣去理解呢啲東西。 喂，突然之間我諗起上個禮拜我哋講赤壁咧，恰恰係一個好 極端相反啊。 係啦，呢個對比真 係。我絕對唔否定悶呢個講法，而侯孝賢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喺電影入面嗰個美學嘅話咧，其實侯孝賢係非常之被尊崇，即係大家覺得佢真係不得了嘅一個導演。 咁我亦都係真係第一次睇咧，我都覺得好悶嘅，講真嚇。但係第二次睇咧。嗰陣味道就真係出曬嚟， 湧出嚟。 咁啊，正話咧就阿傑都有講到咧，就《刺客聂隐娘》有啲可能悶啲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刺激有趣咧，就可以睇下其實呢個聂隐娘嘅原著，即係唐傳奇嘅聂隐娘嘅故事。咁如果你睇咧，你發覺其實好短嘅啫，600多字嘅文言文嚟嘅。不過咧就非常之刺激有趣嘅，因為咧喺原文裏面咧，其實咧佢係一個俾道姑搶走嘅女孩，咁咧就識得飛檐走壁，可以近距離跳上天空殺雀仔嘅，見到個男人就話：我要娶佢做老公，即係真係啊！真係我要揾佢做娶佢做老公，我要佢做老公咁啊！就做老公咁啊，勁佢老豆咯，驚咗佢啊！咁 但係個故事完全 其實完全唔同，不 過 即係喺《聂隐娘》裏面咧，就係唐傳奇咧，係展示種奇幻色彩，其實道教嘅味道好重啊，即係道嘅味道好重。咁而咧，你見到侯孝賢咧展示嘅就係《聂隐娘》冇理由咁開心，佢應該好寂寞嘅，細細個俾人搶走咗，所以其實就係咁樣咧，個改編就整個都不同。但係咧核心即係譬如你正話講點解係道觀啊？點解有道教味道？咁而道教味道係失落咗嘅喺呢出戲，即係弱咗好多嘅電影。但係其實原著咧就好強嘅。 咁我相信喺建築嘅部分應該都做得幾仔細啊。照計佢應該都唔會話好似我哋之前曾經都講過某一啲電影咁泛薄啊，或者係咁唔好話求其 嘅。唔知阿 Sam 滿唔滿意咧？ 係啦， 嗱呢一套咧，真係講真就，如果喺層次上面咧，比我哋之前評論過嘅任何電影咧，真係另一個層次。 至于系高嘅层次定系低嘅层次咧，就因人而异嘅。讲真， 咩意思？好似有啲与大相关。 系咧，与大相关。如果你系真系中意啖啖肉嘅话咧，咁当然其实之前评论过嗰啲电影其实系啱啲嘅，嗰、个层次系好嘅， 刺激啲吓。 系啦，咁但系呢套咧真系一种味道上面真系慢慢 dip 嘅，好淡好淡嘅。 嗱，我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我就冇乜做过咩资料搜集咧，先至入去睇嘅。咁正常我谂一个观众都唔会话做晒功课先至去睇一套电影啊，系咪？咁我就纯粹系以一个普通观众嘅角度咧去睇呢个电影。但的而且確咧，我去睇嘅時候咧，就會感覺到好日本啊！即係有好多嘅地方，我第一時間唔係聯想到中國，或者唔係聯想到唐朝，而係聯想到日本。咁、個感覺就係、咦？事後我再去諗翻嘅時候咧，就會諗第一就係佢係咪喺日本拍㗎啦？呢一個第一，第二就係、究竟呢一啲日本嘅感覺係唔係就係我哋所謂唐朝建築嘅感覺？ 其实呢香港呢电影在这几十年来呢一直都有拍一些以唐朝为背景的电影的。 是、 我所知道的最旧的一套可能要去到1955年当年的邵氏就跟这个日本的、一间电影公司叫大影公司、合作拍摄了一套、由日本导演、沟口健二他所执导的叫杨贵妃、然后在1984年咧就方令正啦，有唐朝何芳女啦，1993年又有罗卓瑶嘅有赠，呢啲都系以唐朝为背景嘅。其实原本咧我都想将每一套咧都加入去呢个评论度嘅，不过就时间关系，咁都系结果都割爱啊。其实另外嗰几套都真系好好睇嘅，我自己觉得。咁首先就拣咗《刺客聂隐娘》呢一套2015年侯孝贤台湾导演嘅作品啦。而最重要呢，如果聯繫到建築呢，就是我發覺從呢一套戲嚟到睇中國建築同日本建築，當然再加埋唐朝建築呢三樣嘢嘅關係，佢哋嘅異同呢就好好睇嘅，好多嘢可以睇到出嚟嘅。咁佢呢一套電影呢似乎好似將日本化呢個建築上面美學上面嗰個日本化呢即係推到好盡。坦白講呢，我覺得要表現唐朝風格咧，就唔可能就唔日本化嘅嚇，呢個係事實嚟嘅嚇，眾所周知嘅啦。呢個你要睇唐代建築，或者叫唐風嘅建築啦嚇，唐朝風格建築。除咗去香港智聯政院之外咧，咁咧就係去日本嘅啦嚇。但係我會建議大家咧喺俾影視作品去建構我哋對唐朝嘅印象之前咧，都辨認一下唐代啊、中國啊、日本建築嘅特色嚇、究竟有咩分別，有咩相似？而《聂隐娘》呢一套戲咧，如果撇開佢符唔符合歷史以外咧，其實佢美術上面最突出嘅地方就係咧，佢場景咧係好實在嘅。係一種實在感，雖然我好憎用呢個字啊，近年好多人用呢一種字啊，我真係覺得有實在嘅感覺嘅，因為佢唔係用嗰種好多歷史劇啊嗰種橫掂影視城嚇嗰類嘅室外搭景啊嚇，但係佢咧就反而係用一啲喺中國啊、日本啊、台灣呢幾個地方嘅一啲實景嚟拍攝嘅，以一般啊未必能夠分辨到歷史建築細節嘅觀眾嚟講咧，的確係眼前一亮咧，可以話係嚇。就算佢嗰啲室內嘅場景咧，主要喺台灣片廠度搭景拍啦嚇，佢裏邊嗰啲佈置嘅家具啊、道具啊，甚至服飾咧，都真係非常之細緻。嗰、那個認真程度，我覺得係超越曬所有我睇過嘅以唐朝為背景嘅影視作品嘅。希望阿杰你睇下用呢個角度嚟到再睇多次，可能會搭出味道喎。 係啊，橫掂都睇唔到個人物啊，直接睇個景啦。 唔係，我已經係睇附近嘅一啲，因為真係個人冇咩好睇啊。咁我都見到佢有啲道具或者佢啲擺設係做得好精緻嘅。咁你話符唔符合當時嗰個朝代嘅歷史咧？咁我呢個就無從稽考啦，即係我冇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可能聽完我哋呢一集嘅資料，跟住咧再睇下呢一啲嘅建築物又好，或者係室内嘅摆设啊，等等，会唔会都系符合翻呢个历史方面啊？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 冯杰。 咁我哋继续睇《刺客聂隐娘》嘅呢一套电影啦，去睇下唐朝嘅建筑。一场就系喺聂隐娘咧下山之前咧，佢喺个门口度好似入面应该系佢师傅啦咁样。咁佢喺个门口度跪低咗。咁我镜头去睇咧，这个感觉咧就系好日本嘅这个，我唔知系寺庙啊，定还是系道观啦，因为佢系一个道姑度 巫师嚟讲就系道观啦。 系啦，咁样嘅感觉。咁但我感觉睇落又唔系好似道观啦嗰个场景。咁啊呢个系第一样啦。另外一场咧就系田桂安即系魏博哲道士佢嘅妾侍啦，咁佢妾侍咧有一场就中咗啲巫术之类啦，咁就全身出烟嘅。咁但系咧，佢嗰一个场景咧，就系一个好深嘅木建筑入面咧，就发生呢件事。啱啱讲嘅呢啲场次，大家亦都可以试下揾翻套电影出嚟再欣赏一下嘅。首先讲第一样嘢先，就系朱祁即系聂隐娘去下山啊之前嗰一场戏，哇！嗰一场戏嗰个道观啦，我叫佢做道观啦。那个风格是不是真的符合得到啊 Stanley 所认识的唐朝的风格呢？ 哇，你真的犀利，啱啱点出这两组的劇情呢，其实就是我发现了在戏里面有一种移形换影的场景。呢一種咁嘅手法，嗱，其實何謂移形換影咧？我所講嘅移形換影，其實即係話咧，喺故事裏面咧，係假設係同一個地點嘅，或者佢引導你以為係同一個地點，但喺現實裏面嗰個拍攝嘅場地其實係兩個不同嘅地方嚟嘅，甚至乎呢兩個不同嘅地方可能係一個喺中國，一個喺日本都唔定嘅。第一組你講緊故事開頭啦，聂隐娘去上山揾佢個師傅呢一幕咧。佢先係喺個室外喺個崖邊嗰度行，嗰個景呢見到嘅建築呢明顯係有一種我稱為就係明清嘅風格啦，明朝或者清朝嘅風格嘅。咁佢係有一啲木啦同埋石嘅混合結構啦。咁第二睇佢嘅屋頂嘅形狀呢，譬如屋脊上面，屋脊係比較高同埋薄，叉脊即係佢嗰個斜屋頂最低嗰條屋脊個邊緣嗰度呢，見到一啲嘅好似一隻一隻動物踎咗喺度咁樣嘅形狀嘅， 啲擺設定係裝飾定係咩？ 呢個係中國建築裏面嘅裝飾，就稱為蹲獸嚇，蹲即係踎喺度咁嘅意思。咁但係呢個蹲獸咧，其實係明清時代出現嘅，或者再推早少少，宋代已經有。咁但係唐朝肯定冇嚇。根據我所後尾揾翻嘅資料咧，其實係中國里面嘅场景，喺武当山里面嘅一个道观嚟嘅。 哦，咁真係道观嚟嘅，唔係 真 係 道 观 啦，咁又啱啦。但係呢之后当佢去到一个建筑嘅木结构嘅外廊嗰度跪低嗰个地方呢，其实呢就反而係好有呢个日本嘅风格啦、啊。天地长同埋呢个栏杆全部都系我哋叫素面嘅木构啦、啊。又甚至乎见到隔仔嘅一啲趟門添嘅，咁我明顯係日本風嚟嘅。咁咧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喺日本嘅基路呢個城市嘅市郊裏面一個叫書寫山嘅原教寺啊。實際嗰一個殿咧就叫摩尼殿嚇，個場景就喺嗰度嘅。 佛寺嚟嘅， 冇錯係佛寺嚟嘅。 哦、啊，唔怪得我硬係覺得唔似道觀啊。 咁但係佢哋兩個場景咧，同時咧有啲相同嘅或者相似嘅要素裏面，就係欄杆，你見到個栏杆嗰有啲柱，有啲矮柱，个头顶上面咧有个好似洋葱形嘅物体喺度啦。嗰个装饰咧，其实咧而家咧喺中国咧就比较少有，但喺日本嘅佛寺咧就周围都有噶啦。咁咧就叫做怡宝珠吓，其实主要系一啲同佛教有关嘅建筑系会有嘅。咁但係咧，我啊唔係好清楚點解道觀裏面咧都有呢一種咁樣嘅類似怡寶珠形狀嘅裝飾物。 係喎，武當山上嗰個都有 嘅。武當山叫做岩宮呢一個咁嘅地方嘅，係啦。咁、咧，似乎咧呢一個咁嘅元素咧，因為兩個鏡頭都出現咧，咁咧所以咧就會令到人哋好容易咧就假設亦都真係呃咗我好耐啊！點解兩個地方明明個風格唔同，但又有呢一 一個咁嘅怡寶珠呢一個咁嘅裝飾，咁真係經過我考證之後，其實真係兩個唔同嘅地方。 亦都所謂移形換影就喺呢一度啦，即係佢先係喺武當山拍完一個嘅 wide shot， 即係遠啲嘅，等你以為之後嗰個鏡頭咧喺日本拍嗰個咧係同一個場景，但係其實唔係嚟嘅。 係啦， 咁就呃咗我哋啦。 冇錯啦，而其實第二組咧，你頭先講個胡姬即係。田桂安嗰個機妾咧，俾人落咗符咒之後，全身出煙咧，嗰幕咧其實望去咧，胡姬同埋佢嗰班咁嘅跳舞嘅歌姬嚇，跳完舞之後一齊走，咁佢經過其實兩條明顯係唔同嘅走廊，咁但係咧因為鏡頭嘅連續性咧，令到觀眾可能會覺得係同一個建築裏面嘅兩條唔同走廊咁簡單啫。 點解睇得出係兩個唔同嘅咧？ 其實佢好明顯嘅形狀咧，或者個裝飾都唔同嘅。第一條咧就係長同埋窄啲啦，又會見到有一啲嘅雲形嘅斗拱喺個廊嘅屋頂嗰度嘅，或者柱头嗰个位置嘅，咁第二条咧就阔啲嘅，而颜色咧亦都系浅色啲啦，我哋叫素面啦吓，咁明显系两条唔同，但系咧戏里边会假设系同一个建筑物嘅两个唔同嘅走廊吓，咁但系实际之下咧。呢兩條走廊咧，係喺兩個唔同嘅城市裏面嘅兩條唔同嘅走廊嚇、啊。第一條窄啲嗰條咧，就係、是、喺京都啦，平安神宮嘅一個叫太平閣嚇。佢、啊、其實係一個橋殿嚟嘅，佢係喺一個起喺一個水池嘅中心嗰度嘅嚇。咁、啊、佢兩邊都係開放嘅，純粹一啲柱咁樣嘅，兩邊就望住呢一個湖或者係一個池塘咁啦。咁而第二個咧，後面嗰個咧，亦都係日本原教寺裏面一個食堂嘅建築嚇。咁、啊、本身咧，其實係兩層嘅結構嚟嘅。嚴格嚟講咧，佢嗰個地方就唔係一個走廊嚟嘅，係佢下層最外邊一個柱間，佢嘅一個半開放嘅空間。另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咧，《最後武士》係嘛、其實都有喺同一個地方咧有拍攝過嘅呢、這個湯國老師、其實佢哋係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嘅。咁但係由於美術，嗰方面咧，佢可以做到人物啊，佢哋嘅衣着啊，或者佢哋嘅行為，再加埋譬如攝影上面令到鏡頭好流暢嘅話咧，咁咧就會令到一般嘅觀眾咧會覺得係喺一個有一個連續性嘅感覺。咁但係咧，其實戲裏面咧絕大部分嘅建築咧都真係係喺日本嗰度取景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嘅係好日本嘅。但係亦都要講翻嘅就係我哋對於唐朝建築嗰個理解咧，其實就係假設唐朝嘅建築佢哋已經傳咗去日本嗰度咧。而之前亦都提過咧，唐朝建築佢一路發展落去咧，去到後期，去到或者宋朝或者明清咧，已經轉變成為其他嘅一啲形式。咁、反而喺日本咧就繼續保存咗。咁所以咧，去到我哋而家智廉政院咧，就係、表現唐朝建築啦。得出嘅結果咧，亦都係同樣地好日本化嘅感覺上面。咁但係咧，我哋絕大部分無論係智廉政院或者係刺客聂隐娘裏面，我哋見到嘅日本建築嗰、個形式，其實都可以假設大部分係唐朝嘅時候有出現嘅、但係當然有一啲嘅元素係明顯係有歷史嘅錯誤嘅，係冇可能喺唐朝建築嗰度出現嘅。揀最明顯嘅嚟講咧，就係屋頂嘅嗰個瓦片、其中有一類型嘅瓦片咧，喺凡振府裏面咧出現咗好多次嘅啦。其實我睇嚟咧就幾銀眼嘅，因為我有興趣研究中國同埋日本建築，一望落去我會覺得嗰種咧，其實喺日本嚟講叫做斬瓦、或者叫做簡略瓦，其實要去到日本嘅17世紀嚇、江户時代嘅初期咧，先至發明嘅嗰種瓦咧，其實個特點就係同正常中國嘅傳統瓦片唔同嘅。中國傳統瓦片咧就係、分圓筒型嘅筒瓦啦，就係、凸起咁樣嚟鋪啦，再下面就加呢啲凹落去嘅叫板瓦啦。咁就係呢個佢哋互相之間嘅凸起同埋凹入去嘅重疊咧，咁令到啲水可以射走，有防水嘅作用啦。咁但係咧，呢種日本嘅叫做簡略瓦或者斬瓦咧，其實就係一塊瓦片同時出現咗呢兩種形狀，就是、好似 S 型嘅波浪，咁佢同時有凸起同埋凹落去，咁所以咧，佢就係一種嘅瓦片就已經可以鋪曬成個屋頂，而同樣都有呢個防水形狀。咁但係首先佢係去到好後期嘅 17世紀， 係啦，已經等於當時嘅明末清初嘅年代先至發明，同埋喺日本嗰度出現嘅。當然有啲人會有假設，可能同西方 歐洲一啲傳教士去到日本之後帶入去嘅，因為西方亦都有一種叫 Pantile 都係類似嘅。咁但係起碼就肯定喺唐朝嘅時候就一定唔會出現嗰種瓦片。就算唔係講緊係咪唐朝，喺中國真正嘅古建築裏面咧，亦都從來都冇出現過呢種瓦片嘅。咁但係咧，如果喺香港咧，譬如我哋去到新界咧，好多所謂嘅西班牙式別墅咧，就有呢啲咁嘅瓦片出現嘅。咁可能聽眾有啲屋企啊，如果住喺新界嘅村屋，都有可能用緊呢種瓦片都唔定。 大家如果喺睇電影嘅時候，真係可以花多一啲心機去睇唔同嘅細緻嘅地方，可能就係連一塊瓦片咧入面都有學問嘅， 穿崩啊瓦片， 真係穿崩穿咗一塊瓦片度咧，咁大家都真係要有翻咁多呢啲咁嘅知識咧，先至可以了解得到啊！咁當然啦，繼續聽住我哋建築二咧，繼續為大家去講建築上面嘅知識咧。可能有一日咧，你去睇一套電影嘅時候，都會發現電影入面咧唔同建築細緻嘅地方係好或者係壞嘅。咁我哋今日講咧《刺客聂隐娘》就去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上一部分咧，亦都同大家講咗中國建築嘅佛教支配嘅時期啦，這個就根據漢寶德所講嘅分期嘅。咁下一集咧，我哋就會講漢寶德所講嘅最後一個時期啦，就係龍建築嘅時期啦。咁而咧電影方面咧，我哋就揀嚟咧《長城》啊呢一套咧2016年張藝謀執導嘅電影咧，會同大家喺亭台畫影間呢一個環節入面咧，去講下入面嘅建築嘅。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下一個星期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